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应景，就是来说一说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天了，那朋友们在秋季锻炼的过程当中呢，要如何进行一个更加合理的运动，又该针对于我们的不同部位啊，或者说是我们一些不同的功能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科学锻炼。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郭教练啊。啊，其实也是源自于郭教练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啊。 对， 也关注到了天气的变化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先从这个新闻入手，跟大家去简单交流一下，好不好，郭教练？ 好的，好的。 嗯， 这个新闻就是说，最近呢，就是发现，尤其这个青少年和老年人， 嗯， 一到秋季的时候，一些呼吸道疾病，包括一些咳嗽啊、胸闷呐、啊，或者一些发低烧的现象，还挺多的。 对，就慢慢都陆续的找上我们一些体质稍微弱的朋友了。 对， 像刚才郭教练提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嘛，老人、孩子，这都是我们说的免疫力稍微弱一些的朋友，就会很容易中招。其实说到这儿，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要送我女儿上学嘛，所以经常就是大家一起都在赶那一波电梯的时候，你就会听到电梯上有小孩子。对，有小孩子那种，就你听着就感觉嗓子里真的好多痰的那种咳嗽，又或者说是老人有一些这个不太舒服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到了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的变化就已经在一些朋友身上显现出来了。 对， 嗯， 因为他说了嘛，青少年和这老年人占到这个发病率的60% 哇 以上，你想，包括还有一些女生对吧，女性可能体质也差一些， 反正手脚冰凉就已经开始渐渐的找上我们一些女生了。 对，所以说秋天呢，因为这秋天呢，其实锻炼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它不像夏天那么热， 对， 夏天 不动都出汗。 哎，对，夏天容易流汗嘛，身体的电解质它流失其实蛮严重的， 嗯， 对吧？啊，所以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容易头晕恶心， 嗯， 哎，然后它也不像冬天那么冷，冬天冷的时候，比如说你穿衣服比较厚， 对， 或者说血液循环比较慢。 本身就不想动了、啊、 哎，对，软组织呢也得不到充分的一些预热，很容易受伤。 嗯， 所以秋天这个季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合做运动的，尤其不管是户外啊还是室内啊，健身啊都可以的。 对， 所以说咱们就从一些运动方面来讲啊，从室外的呀，或者健身房，或者室内的一些训练， 嗯， 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提高心肺吧。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秋季是特别适合去进行运动锻炼的、但是我们的运动锻炼呢也要科学，这样的话才能有收效，而不是说是盲目的，这样都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对的， 或者说是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所以我们在针对这样的一个季节来进行什么样合适的运动锻炼，郭教练呢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去和大家有针对性的去介绍一下。尤其呢我们还分得更细的，就是有户外运动也有室内运动，让大家呢是更加有方向的，又或者说是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们也说到了秋季啊，这个天儿已经不像夏天那么炎热了、其实很多的朋友是非常希望多参与一些户外运动的、 是没错。 其实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中秋小假、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回来上班之后经常第一句话就问的是，哎，中秋你去哪玩了、而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迎来的这个十一长假，很多的朋友也都已经早早的计划好了是进行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对， 当然我相信在这里面首选的一定都是户外运动，因为我们 都是想和这个大自然进行一个更亲密的接触，并且去欣赏一下这么美丽的北京的秋天嘛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这个户外运动肯定是我们的首选、 嗯、 而同时呢，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个室内运动呢，依然也是我们一些朋友的选择，或者说是我们更多方向的一种选择、 嗯、 所以呢，郭教练也会从户外运动和室内运动这两个角度给大家去进行一个介绍，对不对？ 哎，对了，就是说、嗯不管是户外的还是说我们的健身房或者室内的一些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它因为我们说天气慢慢渐凉的时候，新陈代谢就会降低嘛， 嗯， 对，新陈代谢降低以后，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了啊，包括我们说贴秋膘，有的时候吃一些高脂肪的一些食物呢，可能内脏也会脂肪会多一些， 是的，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咱们就是说来改善他们的一些心肺功能或者说免疫力， 嗯， 增加免疫力，抵抗疾病的干扰。那咱们从三种人群三种人群呢，从室内和户外来给他们做一些训练上的一些建议。 好的， 包括青少年， 嗯， 刚才说了老年人，这些都是这个季节容易 中招的， 哎，对，中招的人群，还有一些咱们说成年人， 嗯， 正常的成年人，哎，这三种人是怎么样去做训练。 好的， 好吧，那咱们先从这个小孩子来说吧，青少年。 好的，我们祖国的未来嘛。 对，这些小孩子他们平时呢，其实，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尤其在秋季容易生病。就你刚才说的，在电梯里可能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小孩子咳嗽啊，嗓子不舒服啊，这些情况啊，所以孩子父母呢其实也都希望他们能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提高，希望他们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更加健康，或者说在学习过程当中不容易生病。那咱们就从两方面来讲吧。 好， 第一个呢就是做一些户外的，这个户外呢其实不是说必须要去大公园，去一些那种大的操场，其实我们说户外比如说小区里面， 对，我们家楼下， 哎，对， 都是 可 以 的 嘛， 这就是户外。那咱们说的第一个运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跳跃的方法。一说跳跃，可能对，跳跃就是纵向跳跃，这个纵向跳跃它不是前后的这种跳，不像我们上体育课这种 跳远， 跳远，对，一步跳远那样啊，不是那种跳远啊，咱们说的是纵向跳，它是就类似于猴子一样啊，左右跳动的那种感觉，站在一个位置上， 嗯， 然后呢，我们不要前后跳动，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呢左右的去跳动， 那其实就是左右的跳动， 哎，左右的左右跳动， 大家不要因为听到了这个纵向的就被理解为是这种上下了 对对对，不是这个啊，就是纵向跳动，就是说 左右的 左右的，哎，左右的跳动。其实这个跳动有什么好处呢？它是可以刺激我们这些青少年长骨的骨板，这种跳跃的话可以达到一个长身体的一个目的，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纵向这个跳跃呢，可以增加它的心肺功能啊，起到一些防止这个心肺呼吸道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其实这个运动看起来比较简单，它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一些注意事项。 好的， 哎，就是这个跳的时候呢，因为不管是什么跳动， 嗯， 你纵向的也好，上下的也好，或者前后的也好，它对膝关节、踝关节肯定有些冲击的。 是的，肯定的。 哎，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纵向就是我们说的左右的一些幅度的跳动，它对这些冲击力还是蛮小的。但是毕竟孩子他们的骨骼比较脆弱，对吧？它不像成年人骨骼已经很骨密度啊比较坚硬稳定，所以在跳跃过程中很容易受伤。这有要求啊，我们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双专业的运动鞋。它不像成年人，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跳绳也好，我跑步也好，可能穿了一双普通的运动鞋，但是毕竟成年人他的骨密度啊比较坚硬，体质也比较好。这青少年刚才说了，他的骨骼比较脆弱，所以对鞋的选择一定要很专业。 对， 我们可以去一些商场和专业的运动机构去买一双专业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保护脚踝，如果这样去做活动，一般呢我们说家长在旁边看护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对， 可以采取一些趣味性的活动，家长和孩子一起跳动也行。 对呀，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因为我们对于户外的这个界定范围蛮广的，就不是说那么局限必须是在 公园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的场地来进行这样的运动。但是我们又提到了跳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膝关节啊、踝关节的冲击又比较大，所以像刚才郭教练说的，给孩子们准备非常专业的 运动 鞋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呢，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嘛，我们的这个户外的环境还可以在自己家中的小区来进行的话，那很多时候小区里的这个地面啊，往往就是这种水泥地。 嗯，对。 那孩子如果进行这样的跳跃，就更需要有专业的这种运动鞋的一个保护。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要让孩子们在运动之前进行必要的热身。 热身，对。 哎，对，这个也是防止他们出现运动损伤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措施。 对的， 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又或者说是让孩子自己先原地的高抬腿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动作来热热身啊，其实这个都是很有效的。 对的， 嗯， 总归一点就是，如果不是我们竞赛式的这些运动，这些青少年呢也不建议去做这种就是立定跳远那样的活动， 嗯， 其实对膝关节损伤是蛮大的啊。 嗯， 把它纵向运动呢，就是左右跳动呢，作为一个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啊。不建议说哎立定跳远，其实真的没必要， 嗯， 啊，对膝关节损伤蛮大的，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啊。 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啊，其实这种跳跃未必完全按照我们说的这种左右的。可能他们自己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一蹦一跳的呀， 哎，对对对， 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曲线的这种， 对， 可能的，啊， 都在增进他们的，一方面我们说是给这个骨骼带来的这种刺激，其实另外一方面给他们身体其他的一些机能造成的这种促进的作用肯定也是有的， 稳定性啊， 对， 哎，协调性啊， 对， 都有的，哎， 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练了他们某一项， 嗯，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能力， 嗯， 也在被逐步的提升啊。 对的，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左右的跳跃运动是非常适合孩子们来进行的。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再说一下嘛， 嗯， 那这一项呢可能对场地会有一些限制了啊，我们说就骑单车嘛，啊，骑单车， 哦， 这个呢因为 其实骑车也还好啦， 对， 我觉得很多小区里头也是可以来进行的嘛。 那其实孟莹凯你提到这一点，我就想说，因为前两天我就发现一个事情， 嗯， 就是小区里面中间的一个中央广场嘛，就是类似于小公园一样，有些叔叔阿姨们呢，啊，还有这些带着孩子的家长啊，你发现里面走动的人群比较多，小孩子的注意力其实不集中，会左右， 嗯， 左右看， 对， 所以骑自行车很容易摔倒或者撞到人， 啊， 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我说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个训练项目来讲，那我们可以找一些稍微空旷的一些场地， 对， 是这个意思，对了， 是的。 那如果真的是哎带孩子去散散心，哎，那就没关系的，旁边看着他在公园遛遛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要求最好在空旷的环境啊，不建议在， 嗯， 公园，因为公园人太多， 就人多的地方不建议这样做， 对对，容易出一些事故。因为他骑单车呢，建议是这样的，孩子呢，因为他体内的代谢酶类没有达到一个稳定的，所以他们乳酸产生的这个时间就很快， 嗯， 因此容易疲劳。那因此骑单车的时候不建议他们骑太长，像成人有的时候，户外啊，一个小时， 啊， 两个小时， 那种刷街啊，很多 朋友，对对 对， 我们小孩子一般说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啊， 20分钟啊，然后20分钟就可以达到什么好处呢？促进他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 嗯， 他骨骼当中的血量也会提升，血液的氧气量会提升，所以这小孩子呢，他的心肺功能也会进一步的提升， 嗯， 那并且我们也说了，肯定能促进骨骼的生长。 对， 啊，对了，啊，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氧运动嘛， 啊， 所以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进行一个更好的刺激， 嗯， 而且骑单车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女儿在去年疫情期间刚刚学会骑单车的， 嗯， 因为之前她骑的还都是有辅助轮的那种单车， 嗯嗯嗯，对， 到后来呢因为那时候疫情嘛，大家的这种就是居家的时间会稍微多一些， 嗯， 我们就在院里头教她学会了可以把这个辅助轮拆掉的稍微大一些的这个自行车来骑，等他从一个不会到会的这个阶段，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快的，就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再加上他们重心又比较低，就是他们学起来是很快的，然后学会了之后他就很快上手了，真的是每天都要在院里骑，绝对不止一个20分钟，是很多个20分钟，但是那时候你就感觉对于孩子这种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加快了这种血液循环呀，我们骨骼当中的这个血氧含量 都得到提升啊，促进他们的这个生长发育，对，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并且还像我刚才前面提到过的，就是给他带来的其他的一些能力上的促进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比如说最简单的平衡能力，我们骑单车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很多成人他骑单车就是左右晃得很厉害，就是他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说我们这个小脑的不发达影响到了他骑单车的这个表现。 对， 但是很多的孩子你看他们，当然我们在这里是不提倡的啊，就是你看他们在院里或者说有些地方骑车的时候他速度是非常快的， 哎，对了， 这个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但是你又能从侧面也反映出来，就是他的确是平衡能力是很强的，否则他不会能够骑那么快，甚至还有一些依然也是我们不提倡的行为啊，就是双手撒把的那种 啊， 这个，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又能做到的话，那前提也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良好的平衡能力， 没错。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不提倡的， 嗯， 就比如说在小区的院里，在公园里头骑得非常快， 嗯， 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孩子们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双手撒把，这是绝对 不可 以 的啊， 都是非常危险的，只不过我们是从侧面要去提一句， 嗯， 它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的，哎，就是我指的是骑车增强我们的平衡能力，不代表说骑得快撒把是增强我们平衡能力啊。所以这一点要给大家做出一个提示，而且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提醒一下朋友们，孩子们在骑单车的过程当中最好还是要让他们带上一些护具， 嗯，没错， 啊， 没错的， 对， 嗯， 这个护具对于孩子们的这个保护还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护膝啊，护肘啊，还有头 盔 呀， 啊， 这都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他们的视听感觉就是眼部的这种平衡感还是比成人要差的。 对， 嗯，一旦摔倒以后，有一个保护措施还是不错的。 是的， 啊，这是第二个，其他的， 嗯，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跳绳，男生、 哦， 女生、大人、小孩都可以做的一个运动。 是的， 在这里呢，其实简单的说一下一个研究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那小孩子他能，在身体的情况允许下，他能跳半个小时。当然，这个半个小时不是说他一直持续跳，中间比如说跳几分钟累了，喝点水，擦点汗， 嗯，对对。 而我们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啊，就是大概是半个小时，总共下来，如果真的能跳半个小时，它相当于慢跑90分钟。 哇， 那这个是很厉害的。你想在跑步机上慢跑一个半小时，那真的很累的，好多成人都坚持不了。 对啊，坚持不了的， 啊，对的。 但是跳绳只用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到慢跑90分钟达到的这种给我们身体的刺激， 没错。 其实从时间上来说跳绳更值当一些嘛。 对，所以你看现在成人也好也都一般选择户外运动，跳绳是个首选， 对， 啊， 对， 它确实它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确实这个它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啊，还是比较小啊，不建议做跳绳， 嗯， 就适合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当然了，比如说12岁啊，14、15岁这样都可以。 就是我觉得其实从学龄开始就是可以来跳绳， 哎，对对， 因为刚好也对应着他们在学校， 嗯， 就有跳绳这样一个考核的任务呢， 嗯，对对对。 所以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既把它当做一个考试我需要去完成的一个练习， 嗯， 同时又是一个锻炼的方式， 嗯， 是非常好的嘛。 对的，那跳绳呢就是建议孩子啊，比如青少年，他们每分钟， 嗯， 一般在70次左右可以，也就是差不多 一秒钟跳一次， 嗯， 一秒钟跳一次左右，1到2次就可以了，不用太快啊，不用像成年人那么去拼命的去跳。就是有一个注意事项， 嗯， 特别重要，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也说这个跳绳夏天的时候，这孩子跳完绳以后家长直接给他喝水，这小孩子直接炸肺了， 哇， 炸肺啊，就是直接就是晕倒了嘛， 嗯， 啊，炸肺，我们说的炸肺。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强度比较大，那小孩子呢一般他在跳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水分流失的也比较多，消耗的比较快，一旦停下来以后，刚才说了中间休息的过程当中喝水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让他喝那种什么样冰水啊， 对对， 或者大口的牛饮啊，这样都不可以的， 对对 啊，适当的喝一些擦擦汗就可以了，这是很注意的， 嗯， 需要提醒大家。 而且停下来也不要就立刻就完全停下了，可以让孩子稍微的在原地，对， 走走，啊， 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哎， 然后适量的少量的补几口水， 对对对的， 嗯， 哎，就是或者做一些拉伸啊，缓和的一些动作， 嗯， 放松一下， 嗯， 这腿部的肌肉，对吧， 嗯， 啊，这是跳绳需要注意的，当然和成年人肯定是有些区别的，对吧，青少年一定要注意这些。 嗯， 那这个跳绳呢就是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下， 嗯， 就是他跳的时候呢他的有什么好处， 嗯， 一般我们跳绳的时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啊，并且呢跳的过程当中心肺功能肯定会提高了， 对 吧，啊， 对。 但是跳完绳以后刚才提到不能马上停下来啊，让血液循环恢复到正常以后才完全是结束的。所以做完以后，家长可以带孩子做一些走步或者一些小幅度的一些缓和的伸展动作，放松一下腿部的肌肉，因为跳绳嘛，主要还是腿部啊，虽然是全身，但是腿部发力比较多， 是的， 拉伸一下腿部，这是算是真正的结束， 是的， 啊，所以在这里总结两点吧，第一点，运动过程当中休息的时候千万不要牛饮，不要大口的喝水， 对， 适当的补充水， 也不要喝冰水。 对了，第二点就是放松的时候啊，着重的把腿部肌肉要给他拉伸一下， 对， 这是真正的运动结束。 是的，而且对于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呢，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学校我们本身也要考核跳绳，所以让他们多多的去练习这个，肯定是对孩子们有好处的。但是同样也是我们提到过的啊，因为他有一定的这种冲击力嘛，这属于我们这种上下的跳跃了。那家长们让孩子也是提前要做好这个热身，还有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地面啊，我觉得是可以选择那种，当然如果我们有专业的场地，那就 塑胶跑道那样 不用说了啊， 最好的那种，哎， 对，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想在小区里头楼下这儿跳一跳的话，那又是水泥地，那我觉得不妨可以找那种就是那种土地，其实就可以，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柔软度，给孩子造成的这种踝关节和膝关节的冲击就不会像水泥地那么大。 对， 这是一点。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家长朋友，因为刚才前面说到的这几个啊，都是针对于孩子们心肺耐力的一种练习，不管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种左右蹦跳呀，还是说骑单车啊，又或者说是跳绳，其实这些放到一块儿的话，就相当于是孩子在户外玩了一趟，那我们家长一定要适时的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衣物的增减，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锻炼之前呢，就不要让他穿得太厚，或者说我们根据天气的情况啊来去决定，而锻炼结束之后，因为他已经出汗了，我们及时的把衣物给他添加上，因为锻炼所造成的这种感冒啊、伤风啊，或者说一些身体的不适，那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当了。 对，没错。 好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秋季我们不同人群大家该如何进行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郭教练也提到了我们有室内或者是室外的不同选择，但是前提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方式。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郭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两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六人出场，共进行三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 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秋季不同的人群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的锻炼。那另外呢，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嘛，就是像刚才我说到的，孩子们在外头玩啊，经常我们觉得他们是没时没色儿，就是停不下来。但是呢，我们听郭教练提到的这些呢，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这种锻炼的性质在里面的，所以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好他的这个强度，不要让孩子玩的加引号，他刚才说的这些玩的太猛了，给身体造成了运动过量的情况。 哎、对了 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来去判断呢？ 嗯，这里面有一个儿童运动专家也提示了一个建议， 嗯 啊，就非常简单的，一般呢，我们说中等强度就适合这些青少年了。 嗯， 那怎么样去区分呢？比如说6到17岁的这些儿童青少年、 嗯、 他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运动强度呢？第一点就是运动完一个动作以后，比如说跳绳跳完一组，或者我纵跳跳完一组以后，我摸一下自己的这个脉搏 脉搏，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摸10秒啊，你10秒然后再乘以6， 对吧， 就是一分钟 了、哎、一分钟。如果你达到130次以上，那就是中等强度了，就不能再多了，就是130左右，130以下都可以，别超过130以上。 对， 然后如果150、160，那对于他来讲已经吃不消了，强 度有点 太大 了。 对了啊，所以130左右，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从主观的判断，他运动的时候，你看看他的心脏是否跳得特别快，或者呼吸是否急促，看看他是否出了很多的汗，这些都是从主观方面去看的，对吧？啊，并且呢，运动完以后看他的睡眠，如果睡眠质量非常好。并且第二天起来以后不困，注意力比较集中、 啊、 那这个强度我们就在这一段期间让孩子保持这样的强度就可以了。 是，就是让我们家长还是有迹可循的去判断一下孩子们的这个运动强度、 哎、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青少年。那青少年不能自己玩啊，他得是有成人作为这个监护者陪着他的。但是我们的成人在这一刻我觉得其实也不能够只作为一个看客、 嗯， 应该是和孩子一起参与其中的。那我们的成年人又该怎样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运动，提高自己的心肺呢？ 嗯，其实刚才前面说的这个青少年做的这3项运动， 嗯， 成年人完全可以参与进去。对 的，对，没问题。 除了这些以外，我说呢，如果我们单独的去运动，比如说我们都是同阶段同年龄的人去运动怎么办呢？ 嗯， 刚才说秋天呢，其实登山是最好的。 哎，是的， 登山望远嘛。 对， 因为登山呢，我不知道孟莹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也是有的时候偶尔去登回山就心情很舒畅。 是的， 因为我们说工作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确实需要缓解一下， 登高望远就可以让我们把心中的一些郁结呀，通过这种欣赏美景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这种状态，好像就能够排解掉一些。 没错，对，你看，所以说这些现在开玩笑说这些伟大的诗人，古代的诗人都是出自那些深山远林当中， 对， 因为经常登高望远，闻人骚客嘛。因为登山确实，登山呢它有什么好处呢？调节心肺， 嗯、对， 更多的吸收一些负氧离子。因为我们知道森林呐、啊、瀑布啊这些自然环境可以创造出很多的负氧离子，对吧？ 嗯、 这些负氧离子可以穿透我们的大脑这个血脑屏障，使我们大脑很通畅，所以人看起来有比较精神，然后并且呢。心情呢比较平和啊，能起到一些镇静啊、镇痛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心情很舒畅。所以这个登山，我觉得成年人可以结伴去登山，对吧？ 对， 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户外野餐也可以，但是注意安全环境。 甚至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啊，大家一起来去参与登山嘛？ 对，孟莹你也登过山对吧、 嗯？ 我也登，但是确实经常我们说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好多人呢还是容易忘掉，因为欣赏美景就容易忘掉自己的一些注意身体的一些姿势啊。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登山的时候，身体尽量是前倾一点，然后背和腰一定要挺直，不要驼背弯腰。但是走着走着，毕竟时间长了以后肯定累了，就容易驼背含胸，尽量啊提示自己啊不要驼背弯腰。如果真的条件允许，可以带个那种可以把我们的脊椎拉得很直的这种辅助的一些器具， 当然这些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般登山的时候时间比较长，不会说半个小时，一般我们说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两个小时，是吧？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三四个小时都有可能，所以要带一些运动饮料。我们说因为这种运动时间比较长以后，身体呢消耗这些糖分比较多，因此呢要带一些运动饮料，及时的补充能量。就是从体姿也好，爬山的所带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运动饮料，或者一些运动的一些装备，或者一些医药设备大家都提前备好，对吧？这是提示大家的。还有一点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说冠状动脉有一些供血不足的这些人，就不建议去登山了，因为他们是风险性比较大，因为在户外嘛，一旦出现了这些危险情况，很难避免的，对吧？很容易出现事故的所以有这方面的人群秋季的时候不建议去做登山运动，在家走走步、散散步就可以了。 对，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登山嘛。其实登山的确是大家在秋季特别喜欢选择的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对我们的心情是有一定的调节的功能，同时还有我们运动锻炼的很多的好处的，自然是大家的这个首选。不过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他也有自己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不怎么常登山的朋友，因为季节的原因或者说因为假期的原因，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可以去参与这个运动的话，大家也不要一时兴起运动过量，这个是会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些伤害的。 对的。 还有就是因为这种兴起，我们大家也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往往在登山结束之后，我们的第二天第三天，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种浑身酸痛的情况。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登山结束之后 拉伸 的这个拉伸 ， 郭教练在这里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做出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提示。 是，就是因为以前确实 也做过一些调查吧，不能说是真的，不能说一些不算说科学的去研究，就是简单的做一些社会调查，确实如果说爬完山以后简单的去做一些拉伸十到十五分钟左右，对吧？不用太长时间。它的疼痛第二天肌肉迟发性的酸痛的几率真的会降低一些但是我们真的是发现好多人登完山以后上车直接回家了。所以呢建议大家也做一些拉伸。这拉伸呢一般呢是以躯干和下肢为主。登山嘛，毕竟是以腿部和身体的躯干在活动，上半身还是相对来说运动的幅度小一些，所以一般我们说做一些静态的拉伸，静态拉伸，压压腿，拉伸拉伸股四头肌，拉伸拉伸小腿，就是我们的小腿的腓肠肌和比目鱼肌，然后把两手食指交叠伸直伸到头顶上方，做一个延长我们躯干的一些姿势，就简单的这几个动作其实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但是我们说成年人他确实有的人不喜欢做户外，也有一些人说我就喜欢在室内或者在家里做。那建议大家比如说这种秋季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训练或者在户外做一些训练都可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去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做一些训练来提高我们的心肺。第一个方法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个有氧间歇运动，就是时间是1:1的，就是适合我们所有的人。那怎么去做呢？比如说在跑步机上，你把跑步机的速度调到一个中等的配速，你可以跑3到5分钟，这3到5分钟自己选取，对吧？跑完以后你把速度降低到一个低配速，你可以是快走可以是慢跑然后再走3到5分钟，也就是你跑的过程当中是几分钟，然后再间歇放松的时候也是几分钟，这是一个循环。一般我们说做4到5个循环其实就有效果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健身房跑步，我把跑步机根据我身体的状况我跑步的时候把它选择9的配速，就跑步机的配速调到9，我慢跑跑了4分钟，跑完以后呢我把配速降到6，是不是就低下来了？ 对， 6我可以是快走，也可以选择一个非常慢的一个跑步， 对， 对吧？然后前面是跑了4分钟，这个时候我也要缓冲4分钟 同等的， 同等的1:1有氧间歇是1:1的时间，所以我再把速度再调到9的配速， 跑四分钟，这样依次往复、 哦、 啊，这样运动四分钟，调整四分钟， 对， 这是八分钟一个循环，你可以做四个循环、五个循环，也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是的， 完全就可以了。 嗯， 啊，这是可以非常好的一个提高心肺的一个方法。 对，对， 比那种一个速度 一直跑啊、或者说一直走啊，这种 趣味性， 对，提升的能力也会更强、 对的，对的，所以要有氧间歇。 对、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针对于那些，我这种方法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这种方法其实有经验的这种运动人群可以去尝试，因为这个方法是运动员来做的。 哦， 但是好多人也用这种， 一些健身爱好者也会这样， 也会这样做。做完以后，他发现自己的心肺提高，比之前的运动方式，慢跑啊、游泳啊，都非常快。 哦， 那这个方式叫1:3的运动方式。 嗯， 哎，就是运动是一，缓冲是三。 嗯， 哎，简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把速度调的就不是9了。 嗯， 那这种方式你要调的很高、 哦。 我们一般跑步机的配速大概16吧，最快，就是一般情况下。所以我会把跑步机的配速可能调到12甚至13、 哦、 我举例子你会发现很快很快， 是的，是的， 哎，对，所以一般人已经不可以了啊、针对于这些身体非常好的这些人，他调到这个配速以后呢，他跑的时间也是有个界定范围，30秒到90秒， 哦， 你可以30秒，可以50秒，可以80秒，对吧，都可以， 反正就是在90秒以内， 哎，以内，对，30秒以上，我比如说我跑，我就选择一分钟吧，我跑一分钟、跑完一分钟把速度降低，降到几呢，你不能说5和6，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对， 我把速度降的时候降到10或者9， 哦， 就和刚才那个有氧间歇的高强度 就 差不多了，那个高强度作为这个缓冲的强度， 是的， 9的10，哎，慢跑啊，或者说中等的跑多少呢，刚才一分钟嘛， 对， 那就得3分钟， 是的， 我跑3分钟，跑完以后这是一个循环结束， 对，再 把速度，对，再加到13、 啊、 再跑一分钟，再把速度降到10或者9， 对， 再跑三分钟，也是循环4、5个循环，你发现做完这个你经常一周不用太久，哎，一周你可以选择1到2次以这样的方式去训练，那你的心肺比那些有经验的这些运动爱好者心肺还要厉害。 嗯， 对，所以这种方法呢，一般有些人做完以后会不舒服，会呕吐，身体时候出现不适的状况。 是的，因为他前面的那个刺激有点过大了。 哎，对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尤其是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运动经验和基础， 哎， 才可以这样去先尝试的。 对， 而不是说上来一听，哎，有助于增加我的这个心肺耐力，我就要去尝试一下。 嗯， 对于跑步机的这个12、13都还没有什么概念呢，就这样去要尝试的话，那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我们得先大概了解一下12、13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了， 哎， 哪怕站在旁边您先看看，我天哪，太快了，我根本做不到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去尝试了啊。 我们是跑步机的啊，我们是人跑步机，不是跑步机跑人的，那很容易受伤。 对， 所以呢，这种方法一般我通俗的去说一下，就是刚才说提到这个方法，那可能有些人是为了参加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比赛， 嗯， 比如说铁人3项啊，或者马拉松啊，他可能作为平时训练以这个方式训练，那普通人没必要了。当然了，除了跑步机以外，你可以在我们说的 户外 也可以这种方式，快速跑，然后慢速缓冲也可以的啊。 对， 以这个为参考啊。 嗯， 那这两种方式，不管说的是有氧间歇1:1，还是我们说的高强度的训练1:3的方法，它的好处啊，其实训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生理上毛细血管的数量会略微的增多。 哦， 虽然毛细血管我们看不到，但是研究它可以看到，用显微镜下发现，这些人的毛细血管数量会略微的增多。 哦， 那毛细血管疏通氧气，所以氧气供应 就足了。 对， 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说这个成年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做一些抗阻力器械的训练。 哦，对， 那在这里我说了，秋季呢一般我们建议不用做太大强度的训练， 嗯， 做一些低强度的肌耐力训练就可以了。 对， 哎，然后它也可以间接性的增加心肺。 嗯， 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有氧跑步这么明显，但是它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 毕竟我们是低强度的嘛， 低强度的， 而且是肌耐力的这种 训练。对，肌耐力的训练， 是的。 它呢就是一般要求是控制在你选的重量， 嗯， 你可以一组能完成12次以上， 哦， 这些重量都可以。 对， 比如说咱们拿个哑铃，我就做手臂的训练， 我发现我能做20次，哎，感觉肌肉酸了，我就休息一下。那这重量就适合了。 对， 还有一个方式，现在目前是个网红动作、 嗯、 啊，现在好多就是一些视频呐、啊，一些健身模特啊都在拍摄的一个训练方式，也是经常建议大家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我先说一下，高血压的人就不要做了。 嗯 啊，那这个方式就是什么动作呢？叫起跑式蹬腿。 嗯， 就是俯卧在地面上，就蹬腿去碰自己的肚子、 哦、 啊，这种动作类似于波比跳一样的。 是的， 但是他不起身。那这个方式就是现在很多。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觉得减腹 对 提高心肺都非常好、 嗯、 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有高血压的人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腰肌劳损的人就不建议做这动作了、 嗯、 啊，就是总结一句话，腰椎有问题的人不要尝试这动作，高血压的人不要尝试这动作。 是的、 啊、然后起跑式这个蹬腿呢有很多方式、 嗯、 有的人可能我就按时间去做、 嗯、 我蹬一次腿、左右腿交替去做， 我一分钟之内、 一分钟以内、 啊、 对，或者是三分钟，有的人会说我蹬50次 啊， 反正这个是大家自己 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 又或者说是有一些朋友还把它当成了一种朋友之间的 比赛， 或者说在家庭当中 的 啊，我们一起去玩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了、 哎、对的， 那个就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这个方式我们也是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刚才郭教练提示到的嘛，啊，一些人群是不适用 的， 那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 啊、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成年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成年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方式呢只是一些代表、 嗯、 绝对不仅仅限于这些， 没错没错， 毕竟就像我们说的可以选择的运动锻炼方式是非常多样化的、 嗯、 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只要我们能够让自己先动起来、 嗯、 我们参与的任何形式其实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的、 哎、没错、 啊、那这是我们的成年朋友、 嗯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我们这些热爱运动的老年朋友，其实他们是运动锻炼的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烈 的、哎、挺高的 对 的， 但是呢、 嗯、 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进入到了秋季的时候也有一些锻炼格外要注意的地方、 嗯、 毕竟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属于易感人群 的 那他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 嗯、对，所以老年人呢就是我选择的一些方式啊都是非常简单并且特别在咱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来讲容易去完成并且对他们的心肺提高身体的机能免疫力提高都非常好的、 嗯、 所以就选取了三个动作 啊 第一个动作就是老年人的一般我们说低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不适合中强度的、 嗯 尤其秋季一定要做一些低强度的运动，第一个就太极拳，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跑步机慢走、 嗯、 这个慢走呢它有个要求，这也是养生，这也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养生专家一个建议啊，他说每小时5公里左右速度啊，以这个为参考 啊，那就是基本上 你一个小时走5000米就可以了 啊， 以这个速度，那当然在跑步机上就好控制了，你把跑步机的配速调到5， 嗯， 哎，走一个小时就特别舒服，那能提高心肺然后提高免疫力。第三个运动方式叫抬腿膝碰肘， 嗯， 这个呢需要一定稳定性了，所以如果是 这是坐姿还是 站 姿 的，这咱站姿的 啊， 这难度会稍微大一些、 哦、 我先把这个讲了吧啊， 好的好的， 它是抬腿膝碰肘， 嗯， 一般呢这种方式老年人嘛他稳定性可能会偏差，他要求的稳定性适当的要高一些， 嗯， 所以如果做这个动作你可以选择一些支撑物， 对，旁边有稳定的一个固定物体啊，让我们随时可以 对的 去扶到， 对，就是抬腿屈膝抬腿吧，然后用对侧的手去碰对侧的膝关节， 那相当于我们的手肘就要一直放在， 就这样交替的去做， 对、 哎、 就是我们的手肘其实应该也是保持固定， 哎对了， 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右侧的腿抬起的时候去碰左侧的肘关节， 肘对了 啊 这交替去做，一般的做这个做时间的做参考就可以了，一般1到2分钟就可以了一组， 嗯、 这是抬腿膝碰肘，这也是咱们中央电视台也是去年也是专门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秋季运动的时候、 嗯、 这个动作也是推广那个动作特别好的、 哦、 啊， 但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下意识的去用肘找膝关节 啊，这就不对了， 对呀、啊、这个动作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正确的、 嗯、他要求是这样的，因为老年人他的腰部的肌肉力量肯定比较弱、 嗯、 并且容易比较僵硬，如果你是弯腰去用肘去碰膝的话很容易增加腰椎的压力， 对， 所以他要求上身是挺直的， 就是你的肘要保持不动， 哎， 不动，尽量把我们的下肢往上抬高一些去碰肘，这样也可以增加我们下半身的血液循环，肌肉也可以拉伸到。 对、 哎、 就是我们经常说嘛，人老先老腿、 哎、 那怎么能让我们的腿它不要老得那么快，就是要让它有一定的这种活动的能力。 对的， 我们平时很多的老年朋友特别喜欢比如说饭后走走步啊、 嗯、 或者说早上起来进行一些这种锻炼、 嗯、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进行这种原地的一些简单的这种那叫平衡能力的训练、 哎、对， 其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也一直强调嘛，给老年朋友造成身体伤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摔倒的问题、 嗯、不平衡、啊、 哎，对、 嗯、 那就是我们练一练这种原地的抬腿膝碰肘呢，就很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这种平衡能力、嗯、 对了，心肺呀、 啊 啊、平衡啊协调都可以锻炼到。 对， 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动作也有一点需要提示我们老年朋友、 嗯、 就是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够一抬腿我们的膝盖就绝对能够碰到 有些 咱们的肘关节 的， 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体型的原因，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身体比较僵硬， 没错 啊，不好碰到。没有关系，不要一听到这儿说哎呀一定要碰到，那我碰不到我是不是练不了，或者说我要拼命的去碰呢、哎，没关系，我们能抬多高先抬多高，能碰到哪里先到哪里，哪怕中间的距离可能先开始是一拃那么大、 嗯、 但慢慢的后来我发觉变成了半拃，然后再到后来呢变成了越来越小。 哎， 这种感觉或者说这种进步给我们老年朋友带来的这种成就感、 嗯、 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每天的这种练习去一点一点看到变化嘛、啊、 对的、 嗯、 然后刚才孟莹也提到这个难度如果大我们可以把难度降低、 嗯、 就是还有个动作类似于这个动作、 嗯， 坐姿的，坐姿抬腿，碰脚踝，这就不是碰膝了。 哦、坐姿 坐下来， 然后抬腿去碰脚踝。 对，还是把腿抬起来。 嗯， 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去碰我们的脚踝。 那这个就简 单 很 多 了嘛啊！ 你可以如果上面这动作其实属于一个进阶的动作，难度多大了？刚开始呢，我们可以做的动作，等你柔韧性，下肢的柔韧性提高了、 嗯、 啊，心肺提高了，平衡。虽然坐着，但是你抬起条腿，其实也是增加你的不平衡了嘛。 对对， 难度等你的身体这些各方面都提高了，再去做这个站姿的抬腿膝碰肘啊，所以这两个动作其实是一个难度一个小，一个难度一个大的。 对， 对， 那您应该先说这个，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啊。一听刚才那个觉得有点难，没关系，刚才郭教练已经推荐了我们更简单的啊，就是大家坐下我们抬腿去碰脚踝，同样也是右碰左，左碰右。 对， 对 啊、 哎、 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去实现咱们这样的一个训练 的 目标了。 当然成年对青少年成年人没必要做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感觉这动作非常简单。 对对， 真的老年人做起来其实还是蛮吃力的。 对、嗯、那刚才我们听郭教练跟大家提到了、啊、就是针对我们的不同人群，从青少年从成年人再到老年朋友啊、 嗯、 我们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进行健身啊，就是首先我们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呼吁大家还是要继续去坚持运动锻炼，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这也是为了我们给身体应该说叫积蓄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去迎接冬天。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冬天到来之后呢，一来大家就更不爱运动了，二来呢可能我们身体可能也会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这种影响、 嗯、 那如果我们在秋天给自己积蓄好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的话，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季呢就不会那么容易受到病毒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外界气候原因的影响带来的这些身体的不适，就是给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状态、 嗯、 那同时呢我们也去分析了不同的这个人群咱们在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更有针对性的练习。那当然我们整个的一个大前提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进行一个心肺功能的提升、 嗯、对 啊。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马上就要到十一长假了啊，那郭教练也给大家送上一份您的节日的祝福吧。 OK 好、 嗯、 假期呢大家呢在假日之余呢也别忘了锻炼、 嗯、 对吧，劳逸结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